getting old. I'm getting old. I got to get over. Moving on and getting over. It's been so long. It just goes to show you that I still can't seem to get you out of my mind.And I sure would like to see you one more time. 摇摆开始今天的音乐随心听，这首来自于 John Mayer 的 Moving On and Getting Over。 但是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呢已经是2月9号了、 嗯、 是今天是正月十几呢？ 嗯， 我 这个我还真的没读。哎，好像周五是正月十五 啊，星期五吗？ 对， 星期哦、啊，今天是正月十三。 嗯，好吧，元宵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 应该是这也很容易的事儿了。 关键是你得提前想着这个事情，如果正月十五那一天的话、 嗯、 会有点紧俏吧。 可能会是，但是好像我记得去年当时就是正月十五那天去超市会发现有很多滞销的那个元宵、 嗯、 还在那儿等着被大家赶紧 带走。 对 对，如果十五那一天没有人带走他们的话，他们就很孤单了， 等到下一年。 也有可能。 好吧，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呢是直播，晚间8点到9点是重播。 嗯，没错， 一个小时呢当然都会带来很多很好听的这些歌曲了。 嗯， 周四就来听一些新歌吧。 对，也可以在两个地方等着我们，在新浪微博的音乐随心听，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是可以的。 是的， 那其实今天也是咱们两个久违的再一次同时出现在直播当中。 对，在过完年之后。 开工了嘛。 对啊， 我觉得今天天气超棒，可能是大风吹的。 对啊，大风吹来了，我们两个人的再次合体。 对， 特别特别特别久违的这种状态和感觉，就像我们今天第一首歌一样、 嗯、 Moving On，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嗯、 但是呢我们的合作继续。 还会继续吗？ 还会 烦啊， 还会 为什么还要继续？ 怎么着，要分手是吧？ Goodbye 吗？下一首歌吗？ 听众一想，这是什么情况啊？ 哎，就下一首的歌的歌名哈， 嗯，是来自于 2NE1。 那这首歌曲包括这个专辑的名字呢就是 Goodbye。 가지마날버리고가겠단말은하지마기억속나를두고떠나지마날잡을수없는내맘을보지마그냥가지마속지마겨우이런유혹에넘어가지마모든게영원하지는않잖아가면봄은다시 마오늘이지나가면내일은다를것만같아너없이잘살아갈수있을까우리다시만나는그날까지안녕말들은믿지마너의작고작은마음을놓지마함께했던약속들이생각나눈물이흘러잊지마가끔힘이들더라도괜찮아고싶을때는찾아와라영원히함께있어줄수없지만잠깐잊어라 오늘이지나가면내일은다를것만같아너없이잘살아갈수있을까 裙摆摇曳，哦哦哦，肆意弄，是你的影踪。C C C， 唇上一抹绯红，只留下如痴如醉如梦。春尽花未落，人儿笑。旧情未了，琴声随波摇，随心而跳。别慌，爱的梦在燃烧。 是你的影踪。 西西西，春上一抹绯红，只留下如痴如醉如梦，如痴如醉。 这首来自陈冰的 CCC 是电影《游戏规则》的一个插曲。 嗯，这首歌我觉得陈冰应该是特别的那个旧上海的感觉哈。 嗯， 十里洋场的那种小资情怀完全是在音乐当中就感受到了。 哎，没错，那这次也是高希希执导的一个新的电影，会在2月10号上映。 哦，就是明天了。 明天哈。 对。 嗯 啊，这个影片呢是非常年轻化的一个视角，去再现了30年代上海滩的一个混乱的局势，血雨腥风。 看有谁啊？何润东，还有乌力涛涛。 哎呀，还有秋瓷炫。 哎，娜扎 、嗯， 都是很年轻的面孔啊，像娜扎他们。 对、嗯，不过还有一个就是老将啊，王学勤。 哎，这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电影，也是难以想象。 嗯，所以听过这首歌之后呢，基本上可以感觉得到，它应该是既有那种血雨腥风，但也有。关于爱情啊， 嗯， 对吧？ 十里洋场， 对， 这种感觉， 嗯 嗯，可以有时间的话看一下电影。 是的，那我们接着来看看下面的这首歌吧。 对， 是两位歌手的一个合作， 嗯、 同时也是电影的一个主题曲。那这部电影呢，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了， 嗯， 《美女与野兽》。 对，要去看。 嗯， 因为这个搭档的组合太强大了。 是的 ，Ariana Grande， 还有就是 John Legend。 嗯， 那这部影片呢，也是汇集了非常非常多的 大咖、 大腕们哈。 嗯， 那当然，这是迪士尼将上世纪的经典的动画改编成了一个真人的电影，所以嗯，3月17号在美国、中国同步上映，应该会吸引很多的朋友去走进电影院。 对，因为我们之前看的都是动画版嘛，这一次改编成真人版，而且还是迪士尼继续创作的。期待一下吧。 嗯 ，Beauty and the Beast。 Tell us all as time, true as it can be.Just a little change, small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Just that short. 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一副黑眼镜，披一片光与影，仿佛有尖叫声，让你与潮流浪尖倾听，将马路人潮停定。无论谁脱俗还俗，也有造型，谁造型美丽奇特，我要辨认。我怕你太正经，太过正经，全地球天天一套制服，多么震惊。 Oh, you're feeling alright, I'm feeling awesome, 我要你注意每个细节。 How do I know you're feeling alright, I'm feeling awesome, 我要你美化每个季节。 How do I know衬一片天，那刻每一处闪，西装要花俏点，每一天陪着自己演变，装灿烂年华情意，来做场玛丽莲梦，包扎内容，谁突然礼服蒙面，性格卖弄，我听说你有空，趁你有空，留下来装饰这个。 Dress me now, put on my crown, shh, don't make a sound. Dress to impress, look at fearless, then I go down low, man, I'm sitting shameless. Tell me what you wanna do. When I put this on you, Paco, in a remix, with the illest, shorty, we made business. Bigger, tell me how do I look. You're feeling alright, I'm feeling awesome. How do I know? You're feeling alright, I'm feeling awesome.How do I?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the world. Na na na na na baby baby baby. Na na na na. Tell me how do I? Tell me how do I? Na na na na. Tell me how do I? Tell me how do I look? How do I look? 来自于周柏豪和黄雨曦的合作。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那我们今天送上的都是新歌。 嗯，没错，这首呢也是在2月6号正式发行的一个单曲哈。 嗯， 周柏豪之前确实没有听到他的名字，他是84年出生的。 嗯、对，我有一点印象，应该他是不是是一个新二代呢？ 嗯， 待会儿再去确认一下吧。嗯， 但他之前确实是一个运动员 啊，周柏豪、 哎。嗯，很厉害，当时就是好像是篮球运动员。 嗯。好吧，我们是有这个多久没有跟进了？ 嗯，听到歌的时候才去关注一下这个音乐人哈。 对，包括刚听那首歌的时候，其实马上会感觉到是当下特别热闹的那种场子当中的大家喜欢的音乐， 而且把一些比较新潮的元素加进去。 对啊，就大家特别喜欢的电音嘛。 嗯，没错。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哎，这次这首歌我觉得名字让我想到了芭蕾。 对，胡桃夹子本来就是柴可夫斯基的一个歌剧的选段。 嗯， 这次呢用这首这样的一个名字去作为他的一首歌曲啊，应该也是非常的优雅吧， 像歌剧一样有一些那种奇幻的曲风。嗯，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在这首歌当中是如何来梦幻的吧。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古人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呀，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微辣。 老夫聊过小宁国，半夜想哥哥老唐，一树梨花压海棠，三岁白鹿穿雪长，不思量，自然忘，啃上一根大骨棒，怎得梅花扑鼻香，东北正宗又非常，风萧萧兮火寒，壮士想吃牛肉段，俺的广告下碗店，一起来做烤冷面，别人笑我太疯癫，送了玉米地三鲜，月了乌鸡双满店，东北栏杆有点钱，天若隐形天一老，就想每天吃烧烤，二月吃风四剪刀，冰糖葫芦年都包，小扣柴扉久不开，不如一起腌酸菜，一只红杏出墙来，两人整个杀猪菜，故人妻子黄鹤楼，前天没吃锅包肉，问君能有几多愁，昨天没吃锅包肉，劝君更进一杯酒，今天没吃锅包肉，路见不平一声吼，各种想吃锅包肉。农夫三下四时春，整个东北大乱炖，柳暗花明又一村，冬天也吃大冰棍，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点了芹菜粉，同是天下没有人，冻鱼红薯加榛仁，小河才有尖尖角，排骨最好炖豆角，再添燕做鱼一鸟，再鸡院吃三代表，城雀春深锁二桥，来碗猪肉炖粉条，春花秋月何时了，有种姑娘叫姑鸟，两岸猿声啼不住，想吃小鸡炖蘑菇，不识庐山真面目，净是鱼头炖豆腐，人生在世不添欲，来份酥软炸里脊，君问归期未有期，鸡炸雪花配拉皮儿，故人妻子黄鹤楼，前天没吃锅包肉，问君能有几多愁，昨天没吃锅包肉，劝君更进一杯酒，今天没吃锅包肉，路见不平一声吼，各种想吃锅包肉。吃饭东北菜，大年初七我们一起去看东北往事，是破马张飞，抱你开心。 哎呦，就安吉这个东北的小汉子， 嗯， 东北吃货进行曲， 没错， 这是电影《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的一个主题歌。 哎，已经在大年初七上映了。哎呦，我现在这肚子一直在咕咕叫啊！刚刚听到这锅包肉啊什么的，受不了了。 就感觉这首歌其实它放错了位置哈， 嗯， 应该在结束之前。 节目结束之前，然后立刻去吃饭。现在我们还要忍着这个饥饿的感觉，再给大家陪伴半个小时。 我们对大家是真爱啊！ 嗯，没错。 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的2月9号，正月十三，带来的是新歌。 嗯，没错。现在这首歌呢，也是乡村摇滚的这种感觉了。 乡村摇滚？ 哎，有一点啊，偏乡村了。 啊。哦哦，就因为刚刚听过这首东北什么什么，你说乡村摇滚，我当时马上反应是哪个村儿的？ 那样的话，我就要去找乡酒了。 真的， 乡村爱情，乡村 爱情故事， 乡村爱情故事九， 对，还有那个就是什么马大帅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哎，为什么我们突然间会到这儿？ 因为想到吃了嘛， 立马就嗨起来了。 哎，今天这首歌呢是 Happy People， 这是一个也是在美国比较有名的一个乡村组合了 啊，他们就是 Little Big Town， 没错 啊，乡村音乐的这支组合呢，他们的演唱风格呢也是比较多元化的，虽然是在这个。一开始是在田纳西州打下一片天啊，都知道田纳西州就是在美国的乡村音乐的一个发源地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带来的这一首《Happy People》。 Happy people don't cheat. Happy people don't lie.Judge or hold a grudge, don't criticize. Happy people don't hate. Happy people don't steal. Cause all the hurt sure ain't worth all the guilt they'd feel. If you wanna know the secret, can't buy it, gotta make it. You ain't ever gonna beat it by taking someone else's away.Never take it for granted. You don't have to understand it. Here's to whatever puts a smile on your face. Whatever makes you happy, people. Happy people don't fail. Happy people just learn. Don't think they're above the push and shove. They just wait their turn.Always got a hand or a dollar to spare. Know the golden rule of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even if they've never been there. If you want another secret, can't buy it, gotta make it. You ain't ever gonna be it by taking someone else's away. Never take it for granted. You don't have to understand it.To whatever puts a smile on your face, whatever makes you happy, boy.Happy while we're here.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有时间，却总有遗憾沉淀。一生恋苦于甜，为你成全了时间。 旧长叹咽，似昙花惊艳。你我的心连锁在那凄美中遥远。 半成烟，半成雪，半成痴的依恋。 你我触摸的天，清晰可见， 却难相连。 一听就知道啊，肯定是来自于一部古装剧的主题歌了。 嗯，没错，为你成全来自电视剧《大唐荣耀》的一首插曲。 嗯，虽然很久都真的没有在电视机旁去守候着天去看这个古装剧，但是这个音乐一出现的时候，还是会感觉特别有那种氛围。 嗯，哎，这次这个作品也是欢瑞世纪出品的 啊？真的吗？ 哎，好像质量上，所以就质量上还是有一定的保障 啊。看到这个主演当中有景甜， 嗯， 任嘉伦是谁啊？ 一个新人， 嗯，还有万茜、舒畅等等， 对。 对，那最近也是一直在刷屏，很多人都说这个甜到虐啊，现在有一个转变了。 嗯，是正在上映当中是吧？ 对，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 哦，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有点印象了， 嗯， 就是有关于景甜的新闻吗？ 对， 嗯， 因为都是在微博当中，在热搜排行榜比较靠前的位置， 是这样的。 那这首歌也是由万茜和音频怪物来演唱的。 嗯，音频怪物他们唱了很多这种古风的歌曲啊。 没错，我觉得就是一种跨次元的感觉，因为他一直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翻唱。 对， 那这次也是开始往这边跨了一下界， 从网络世界终于走到了现实生活当中来。 哎， 不是跨到了古代， 跨到了古代， 嗯， 还是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 是的， 嗯， 来看下面的这一首歌吧。 对， 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摇滚乐队， 嗯， 他们是 One All Rock， 这是一个由80后的主唱啊、吉他手啊、贝斯鼓手来组成的一支乐队。在2016年，他们获得的是 MTV 欧洲音乐大奖2016年日本地区的最佳艺人这样一个奖项。 对，这首歌呢是有另外一位比较特别的歌手来合唱 啊，艾薇儿。 没错， 来吧，一起来听听 Listen。 种冒险，我越来越不敢触碰那条界限，差一点我就相信这是恋爱的情节。如果我有一丝的贪恋，我怕我会沦陷，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故意逃避你看我的眼睛，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近，我快骗不过自己，故意压抑你之间，隔着许多误解，都是我自导自演，自己乱了阵线后，差一点我就相信这是恋爱的情节。如果我有一丝的贪恋，我怕我会沦陷，故意对你坦白我 不爱你，来自于刘惜君为电视剧《不得不爱》来唱的主题歌。 嗯，哎，《不得不爱》其实当时，我觉得现在也是很多人印象当中还是很深刻的一首歌曲。 对，不得不爱是这个吧？ 没错。那这次的这个电视剧也是和这个有关系哈。 嗯，那这首歌之前是潘玮柏来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不得不爱》啊，也是他来唱的一首歌。 就是之前是潘玮柏唱了一首《不得不爱》， 嗯， 那最近呢是他领衔主演的这个电视剧《不得不爱》正在热播当中， 真的是跟他有很大的缘分了。 哎，所以说刘惜君来唱的这首主题曲叫《故意不爱你》，他们说是继之前那首歌之后的嘴硬二重奏，就是故意不爱你嘛？ 听起来就是在说反话呀。 嗯，相爱相杀的剧情。 嗯，难道是我就在想，难道是什么什么星座对什么星座吗？ 不会吧？如果这样的话，风象、火象、土象到底是哪两个、哪几个星座？ 哎，有没有发现现在其实大家在聚会啊，或者是不太熟悉的人之间聊天， 嗯、 去聊星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对，打开话匣子，而且你会觉得突然间知道他是哪个星座，就知道对待他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包括他的很多反应，你也能理解了。 嗯，不过这个星座当中可能也会多少有一点那种。不是特别符合这个星座的一些， 谁还没个上升星座呀？ 哎，所以我就刚想说，聊完这个之后说，哦，那你肯定上升是其他星座吧？ 结果一聊，哎，果然是， 对， 或者再不是就，哦，那你应该看一下你的其他的 月亮， 对，看星盘吧，我们还是， 真是够扯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哈。 哎，没错， 这首歌呢，其实在过年期间呢，口碑非常好的这部电影。 嗯，咱们两个都看过《乘风破浪》。 对，《乘风破浪》里面呢，邓超他饰演的这个阿浪，他是演阿浪吗？ 对，徐浪，徐太浪。 然后他爸爸徐正太。 对， 怎么样？这个名字很正吧？ 我当时在电影院里就笑喷了，我说正太。 而且我觉得是彭于晏，他就是演这个角色的那种一本正经的感觉，又很可爱的感觉，又透着纯真，特别讨人喜欢。 对，昨天听到一句话，说男人至死都是少年。 对， 可能这部热血青春这种小镇青年的这样一个电影，可能触动很多人这个内心当中那种情怀吧。 啊，对，尤其是对于刚刚你说的这种热血青年啊， 讲义气， 对对对，心中永远保有那种赤诚的感觉。所以很有意思的这部电影，甚至还想去再看一遍。 哎，我当时看到之后就觉得像。小眼睛那个 小眼李荣浩， 哎，我明明昨天在跟你谈他，今天突然间想不起来。 小 李荣浩，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有本事你把眼睛睁大点，让 我 看看。我 睁到最大了，但是他还演了一个手黑心狠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就是这种角色，还真的就是他这种眼神啊，不用刻意的去饰演，就透露出了一股后背发凉的感觉， 就是那种。我睁大眼睛，你也当我在眯着眼睛，那种非常阴森的这种感觉，是吗？ 完全看不透， 没有办法透过我的眼睛看透我， 简直太合适了，饰演这个角色。 还有就是赵丽颖在里面有一些不太同以往的这种表现。 嗯，我倒是觉得她这次真的是会有点让我感觉到惊喜吧。 嗯，没错， 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这两天这部电影还在持续的路演，也依然在影院上线。 所以这电影当中的几首歌虽然都是一些老歌了，在上个世纪那么悠长的一个岁月当中飘过来的声音啊，但是会让人大家觉得很感动。 没错，那这首歌呢也是一个经典的民谣的翻唱。 是的， 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好的，最后来听这一首 别送我。 对，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拜拜各位。 送我说再见吧，故乡已在身后啊，你不要再想起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请别送我，就当我是那云朵，请别送我。云一朵，云两朵，云三朵，云四朵，爱人别看云朵了，请送别我。北京时间21:00。